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翻嚟呢个风风雨雨嘅大军阀啦。咁啊，即系点解今日零舍风风雨雨咧？咁大家有就算冇睇 Facebook 都好，都会有睇一啲即系其他嗰啲网媒啊、啊立场啊，即系其他嗰啲即系嗰啲网媒噶。咁啊，即系全世界得一个网媒唔会报嘅啫。咁呢个就系仙人掌啦。唉，咁啊，即系因为咧，即系嗱，事实嘅嘢好多地方已经系描绘咗出嚟。咁我唔系唔报。咁而我報呢，咁梗係要有啲嘢獨家嘅嘢先至再會報㗎啦。咁啊，即係其實大概去講一件事先啦。咁啊，即係琴日。 喂，我其實呢已經講咗呢，我唔會再針對梁麗閣呢個人。 我知我知。 係作出評論。我就留返俾 Vincent。OK？ 嗱，講返成件事點樣先，點解 喂，呢個就係我 position 啦。From start to finish 都係我 position 啦。你而家咧就攞咗我一句说话，因为咧 Vincent 嘅衰仔咧就用咗粗口写咗喺嗰度，就话咧梁丽国都系底屌嘅，即系话底闹啦。 嗯， 咁我啊手痕就复佢就话送俾我都唔屌啦。 咪人哋讲咗咩？ 就送俾 Vincent Lam。点解我咁讲咧？因为你有冇听我节目？我喺大军阀里边，我讲过两次梁丽国嘅问题啦嘛。 嗯， 我仲再重复嚟做咩？ 唔系个个听过。 哇，第一。呢、這个猫哭老鼠假慈悲呢句说话系佢写嘅 status， 港大退联之后讲噶嘛？跟住你参与岭南嗰、那个，我、话关你差事咩？ 嗯 嗯， 你自己嗰个唔管，你管嗰、那个。不过而家对唔住，而家你真系破咗我界。本来我已经话唔继续讲噶嘛，我唔会继续闹噶嘛。 嗯， 咁你就话因为即系网上呢个风风雨雨咧，我夹硬要回应啦。 嗯， 喂，老实讲，嗰、那个所谓嘅屌字嘅时候，系你哋谂得心邪啫嘛。我喺寫嗰刻，甚至乎到呢一刻，我都冇諗過我係講緊同性有關係嘅喎。 嗯， 即使嗰個係 Vincent 又好，嗰、那個係龍同 Anthony 都，我都會係咁講嘅啦。嗱、 嗯， 而家我唔鬧阿龍啦，留翻你 Anthony 鬧啦。調翻轉頭我咁寫就，而家我唔鬧 Anthony 啦，而家阿龍你鬧啦。 嗯， 不過我就用咗個屌字啫嘛。是你哋自己諗咗佢隔離嗰個位啫，因為大佬呢個字有兩個定義㗎嘛，第一就真係性行為，第二個就係呢一個嘅鬧人㗎嘛。 嗯。 你唔係我你真係諗住我真係走去搵佢㗎係嘛。 嗯。 我傻。 咁啊呢件事。 我留返俾 Vincent 都唔關我事啦嘛大哥。 呢件事呢爆咗出嚟之後呢，咁有啲人呢就好興奮好開心嘅。咁啊即係其中一位呢就其實係即係同樣係以性去侮辱人嘅，即係一位叫做系本土派嘅，叫鲸鱼安啦。咁啊，即系呢件事爆咗出嚟之后咧，咁佢网上面嘅反应系点咧？嗱，即系佢就话只许陶君衡就闹呢个梁丽国，就不许安德烈就闹呢个袁家维。佢闹嗰啲咩咧？咁啊，当即系话说就系早几日咧，咁就其实系即系大家都拉票啦，双方拉票啦。咁而呢位袁家维小姐咧，咁啊前学联嘅成员，即系成大嘅代表，咁佢就即系拉埋其他嘅学联嘅成员，就好似阿 Alexa 过嚟学校啦咁样样。咁佢就话：，哎呀，好叫其他学校嗰啲人咧，就即系入嚟拉票咁样样。啊，佢系正臭犀利嘅咁样样。咁然之后系咁样追住嚟闹啦。 喂，第一，我谂你要同佢。佢同我有區分，啊、我冇當住梁麗閣面話我屌你， 啊、 即係如果真係你可以話我侮辱人嘅話，我話、啊、我屌你啊！尤其是你對住個女人，我冇咁做，我唔屌啦，即係意思我唔再鬧啦，阿、哥咁都唔得啊！同埋我係個 context 啊，係講緊鬧唔鬧啊，唔係講緊性行為啊。我重複一次，你哋寫呢啲嘢嘅人自己心邪啊！屌，陶君從來冇諗過呢樣嘢。 嗯， 同埋我嗰个系动词嚟噶嘛， 啊， 调唔调？ 啊， 佢闹人嗰个系名词嚟嘅，大佬，嗰、那个成日侮辱人哋，话人哋臭啊，大佬。 喂，唔系、哦，佢 点可以攞呢个嚟做类比啊？ 佢咪啱啱睇到佢咧， 你唔好借我嚟过桥啊，大佬。 佢个回复系人都知我所谓嘅臭閪系指贱人、哦， 咁你讲贱人啦、啊，大哥。 咁点解佢讲贱？喂，点解佢讲臭閪唔得啊？你讲个点？ 咁我咪改翻咯。如果你想中意听得斯文少少，我唔再闹呢个人啦。 系 成大嗰样嘢都系唔关佢事嘅。 系 OK， 你事后就喺度讲泼墨，又话我用人格担保，即系唔关学联事，关你咩事啊，姐姐？系咪？咁你唔中意听我嗰个调字嘅，咁我咪收翻佢，咪用呢个闹唔闹咯？咁你舒服啲啦，系嘛？送俾我都唔闹啦，送俾你啦，你闹啦，系咪 happy 啲啊？大家， 嗯， 就咁简单啫，系嘛？不过证明原来我都仲几有明星噶喎，屌你咪系咁以讲一句说话，铺天盖地、啊， 好心你唔好咁自恋啊！ 我唔系自恋啊！ 哇，你而家做德古拉伯爵啊？你算啦、啊、你、哎， 我谂住原来唔选到咁夸张噶， 因为其实嗱，我只系做开新闻，我明白咧，即系其实你做新闻咧，你都要顺应民意嘅，即系好似我见到即系呢个立场新闻咁样样啦，就算佢写嗰啲嘢咧系冇立场都好，佢做咗幅图咧。其實一個立場取向好簡單，將你同埋梁麗國拼埋一齊。咁梁麗國嗰張相咧就好正常，好陽光嘅。咁你嗰張相唔知點解退咗地，跟住又黑白咁樣處理成個德古拉伯爵咁樣。 唔係同埋咧，佢落你就咁睇個標題，唔係講緊我哋個問題嘅核心。 啊、 我講緊嘅就話，我已經講過呢個問題兩次，我唔再鬧佢啦。OK， 大家唔好將嗰啲問題咧係轉移視線啊。退聯呢樣嘢究竟啱唔啱，對個運動有冇影響嘅問題，冇人再探討啊！我回應立場新聞嗰樣嘢係咁樣啊，但係佢個標題就話我侮辱女性啊嘛，阿哥你有冇睇我講嗰句係乜嘢嚟 㗎？ 跟住又拉埋劉慧卿嚟講啊嘛，因為有人話佢譽佢為女神，咁我話如果佢係女神嘅話，咁點解卿姐唔係女神啊？ 就係 Vincent 啊！ 有咩問題啊？喂，跟住你將女神就講調嗰樣嘢。系捞埋一齐嚟讲，喂，其实嗰度已经系隔咗两个唔同 separate 嘅 message 嚟噶啦，已经系 系咪即系一日最衰都系 Vincent？ 唔关佢事，咁我自己都唔小心，因为佢引我用呢个调字，如果佢写梁丽国都系抵闹嘅，咁我就会话我就唔闹啦，因为我大军份已经闹咗两次， 哦， 送俾你闹啦，到 Vincent 闹啦咁样 ，OK， 好似我针对佢咁啊嘛，喂，其实我系对佢。即係已經係好好嘅啦，所以有啲人講法就話：，屌點解你會嗰個退聯嘅責任都交曬俾梁麗國啊？對唔住啊，我再澄清一次，聽清楚，我話第一個係出事嘅就係港大，你做港大學生會會長嘅時候，你作為常委會嘅代表，點解你唔幫呢個學聯 defend 啊？你喺學聯嘅時候有冇反映港大嘅意見啊？或者你喺學聯做咗個決定之後，有冇翻去同港大嘅同學交代啊？你有冇責任啊？此其一。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咩咧？有啲嘢系违反事实噶嘛？你需唔需要再同人哋解释啊？你有冇责任同同学解释啊？嗱，我话俾大家听，一九八几年嘅时候，八九年嘅港大学生会会长有一次同我食饭，佢都掉啦，佢咪搞错啊？港大学生会冇责任去同同学解释呢样嘢嘅咩？你唔知佢做紧乜嘢嘅而家？佢做紧高官嘅而家。佢咁同我讲啊，大哥，喂，仲有成个退联嘅风潮由港大而起噶嘛？你或多或少都有责任，我冇将全部嘅责任交晒俾你，关你咩事啫？我咪话岭南唔关你事咯，我咪话城大唔关你事咯，话浸会唔关你事咯，你唔应该理啊嘛，系咪？你事后猫哭老鼠假慈悲啊嘛，我即系讲紧呢样嘢啫。 但你话 嗱，我想我话我收翻嗰句说话嘅原因系咩咧？因为本来我话唔讲噶啦。你系要我再讲一次，我重申我论点，又系老调重弹，系咪啊？喂，我唔系想侮辱女性啊！屌，我根本从来都冇讲嗰个系同性别有关，系你哋班友仔个个攞呢样嘢嚟讲咋？无论岑奥辉，无论系周永康，我都会系咁写噶啦。如果佢犯咗呢个错误嘅时候，我唔捻讲得啊，系咪？屌，你搵我嚟抽，借我嚟抽社民联，借我嚟抽花生台，随便啦。I don't care, I don't mind。 但系而家讲紧系连社民联都开发声明谴责你， 社民联唔敢谴责我，佢只系话我嘅言论不恰当咋，佢冇帮我道歉添啊！我话你千祈唔使帮我道歉啊，大佬，我道咩歉啊，阿哥？ 长毛有冇揾过你咧？其实 冇，冇直接揾过我，佢只揾个同事揾我，佢话你同唔同意呢份声明嘅内容？ 哦， 我话喂大佬，我个人嘅言论，我又唔系代表个组织发言。喂，我一个礼拜咁多节目，我噏咗啲乜嘢？大佬你点管我？大哥，我除非我违反咗社民联嘅立场嘅啫。我有边一忽违反咗社民联嘅立场啊？大哥，冇，从来冇。我依然系左翼，我依然系大中华交，所以俾人屌得咁厉害。 嗱，你讲嘅左翼呢样嘢咧，就好值得商榷啦。因为好多人咧就攞呢个左翼嚟嘢嚟，即系其实去讲啦。咁啊，即系其实就系话唔应该物化女性啦，就唔应该咧就其实系去讲呢啲嘢咧，甚至乎即系令到人咁样谂都唔啱嘅。其实 同意啊，我绝对同意啊。咪所以我咪话好简单，我一生人识咗刘慧卿咁耐，我从来未讲过佢个你哋成日讲个花名嘅。 啊，四方即系。 嗱，你講嘅就唔關我事啊！但係我從來冇講過佢呢一個花名嘅，公開我一定冇講過。啊，如果唔係乜都得，私下講笑你話，誒、哎、你班契弟都用呢個花名咁，我就會講。但我從來冇攞呢樣嘢嚟指罵佢嘅。因為我唔覺得應該攞個女性器官嚟指罵人啊嘛。呢個係我基本原則嚟嘅。你睇下我有幾，我可以唔講粗口都得嘅，大佬。做節目嘅時候，不過諗住大家過癮啲嘅啫。屌，所以我咪覆啊邊城嗰嘢，我咪中計咯。屌，我圍咗佢系鬼嚟个粉肠，系嘛？佢又底调啦咁样，我话诶、哎，我唔调啦，啊留翻你啦咁样。 我终于发现点解你俾人全民谴责 吓、 啊，但系原来咧系一个砌图嚟嘅。咁啊，即系喺翻呢个 post 里边咧，咁你有句就系担乜宝啊？港大退联又唔见你话担保。Vincent Lam 就话又闹我女神啊，土伯。跟住你。唔知点解俾人砌咗一句上去送俾我都唔屌啊，留翻俾阿 Vincent。 错噶，嗰个系两忽嚟噶。 呢个系猪场新闻嘅制图。 喂，呢个系猪场新闻嘅制图咋？ 猪场啊， 猪场 ，sorry 啊， 猪场 唔系猪场啊，你搞清楚啊，唔系我答呢样嘢，我答嘅答法就系话，如果你话佢系女神咁点解卿姐唔系女神啊？ 哦、即系佢系 skip 咗卿姐嗰样嘢。 系啊， 跟住已经讲咗第二样嘢，先翻转头讲呢样嘢啊。 咁照睇呢个。 跟住。Vincent 就 make 咗个 comment， 咁梁丽国系底调嘅，我就话送俾我都唔调啦，送俾 Vincent 啦，即系话我唔闹啦，留翻你啦。跟住我后面我有解释噶，因为我话我已经前后两次个批评过梁丽国啦，同埋我话认真啲嚟讲，城大关系咩事啫？岭南关系咩事啫？浸会关系咩事啫？理工关系咩事啫？ 唔系 我个 argument 都系咁啫嘛。 你呢个 argument 后面仲有一个后续噶，你话强调支持退联嘅人对上一代同埋下一代嘅学界都极唔公平，对于学联解体之后嘅学界，喂你就话咩？喂等佢哋癫一两年。 我讲过啦，喺方法里边。 系啊， 我话你帮我下一代投紧票啊，你帮我上一代人投紧票啊，学联咪净系学生组织嚟噶嘛？ 但系呢 学联系一个政治组织嚟噶嘛，系一个面对香港人嘅组织嚟噶嘛。由70年代开始，所有嘅运动。都是站在最前线的嘛，由保钓反贪污捉国拍，到这个艇户事件、金禧事件，到反对日本仔改这个历史，到前途回归，到八九民运，到反国教，喂大佬啊，又大家有啲历史观好唔好啊？我系讲紧呢一个 context 啊嘛， 系啊，但系你一扭后面嗰句啊嘛，由雨伞运动打后，佢由斗争嘅工具，即系由香港民间斗用嚟同香港政府斗争嘅工具，变成被斗争嘅对象啊嘛，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啊嘛？ 呢句嘢唔系我讲嘅， 我问你啊，而家喺度， 咁阿爷咯，咁都睇唔出，阿爷喺背后操盘啊嘛，喂，你睇下城大退联嗰个 page。 城大退联个 page 或者城大退联咧，其实嗰啲关注组咧。根本上即系你出嚟讲嘢咧，其实唔多嘅，其实系真真正正喺后面 support 佢嘅，真系即系叫做系摆到出嚟，再摆到出面，或者系叫做即系支持佢哋嘅，嗰个叫仇思达。咁仇思达系咩人咧？咁其实咧就系呢个前校董啦，咁佢系校生会即系呢个叫做系研究生嘅代表嚟嘅。咁佢又讲到明就系话咧，即系我自己攞我啲稿费去支持你嘅。 佢咩稿费咧？ 攞啲稿费去支持你退联嘅。咁咩稿费啦？咁咪研究过啊？如果你话即系写嚟写去，稿费边度嚟咧？即系有边度写稿咧？就系、是、呢个叫做系富人嗰度写稿嘅。 嗯， 有几多钱啊？ $50一篇。咁我唔知，咁我唔知道，咁我冇收过，阿龙有收过其实。阿龙 黐线嘅，嗰单嘢院长搞出嚟嘅真系，啲钱去院长。 咁我明点解嗰五草嘢 即系我唔知佢一日写几多篇啦，所以先至搞到佢即系可以 support 晒成个退联嘅运动啦。 唔系你睇翻退联嗰个 page 喺城大，因为我冇咩做喺美国嘅时候，同埋咧即系时差调翻转头，我好细心咁睇，无论由做图到起题同埋个内容咧，都系有策划、有部署、有安排嘅。打啲 point 系好重，话俾你听。 啊，例如咧， 喂，例如佢话喂大佬你罗卅七票。中唔中啊？小圈子選舉，你嗰個決策影響到院校嗰個自主性問題中唔中啊？你唔代表我得唔得啊？全部中曬啦，係有策劃有計劃噶，唔係亂 Q 咁嚟噶，唔係一般同學可以搞得到嘅。你唔好呃我哋，即係細路哥唔食辣椒醬啊！我哋咁大個人唔知呢啲嘢係我哋先識策劃出嚟嘅，搞個選舉搞個 campaign 嘅人嚟噶。 嗯， 成個嘅 negative campaign。是由 start to finish。但我信梁麗閣小姐呢是真心交嚟嘅。佢真係喺學聯嘅日子裏面呢係有啲唔開心。因為呢即係經常唔聽佢意見我知嘅呢樣嘢。佢亦都唔能夠即係將港大嘅聲音擺落去呢個學聯呢亦都係事實嘅。因為你知道 中大嗰啲有㗎啦能言善辯成日駁你。呢、這個唔開心唔代表你係喺最重要的關頭裏面面對即係是非嘅問題上面咧，係噤若寒蟬噶嘛，扮中立噶嘛，呢、這個就係我鬧佢嘅地方啊嘛，大哥。 喺 呢個同港鞋冇乜關係啊，所以阿之峰哥唔好搞錯啊，佢唔係孩子啦 ，OK？ 佢係一個好成熟嘅政治人物，先會有咁嘅操守同表現啊。第一，搞政治平衡術，呢、這個好難做嘅，既滿足本土派嘅意思，亦都得罪唔到學聯嗰班大中華家。嗱，而家唔怕講啦，係咪？學聯嗰班全部都係中華交嚟嘅，或者左交嚟嘅，係咪？咁叻嘅人，係咪？我只係話俾你聽，佢嗰個唔係港鞋啫，我唔係話你唔係港鞋。呢位小姐唔係港鞋啊， 港鞋 佢好識部署啊。我話你咁後生嘅人，你唔應該做一啲我哋呢個年紀做嘅嘢啊！我都唔做啦，我屌你咪屌你咯，係咪？不過你破咗我戒，因為你係都要第一節講呢個問題，我咪話我收翻咯。而家都繼續屌緊咯。 嗯， 個屌嘅意思係鬧啊。 嗯 嗯 ，OK。 嗯， 唔係咁真係性行為啊。 咁如果你話， 所以你唔好將攞性別嚟講啊。係咪啊？我從來都唔會喺阿劉興面前或者劉興後邊講佢花名嘅， 關事㗎。即係總之梁麗國嗰 唔係我話，如果你話我嘅話，咁你全部所有人收翻，鬧劉慧卿嗰啲全部收翻，喺個 Facebook 度全部揾翻曬出嚟 delete 翻佢。啱唔啱啊？你闹得我嘛？我从来冇讲过，你班契弟成日讲，收翻晒佢，道歉晒喺自己 Facebook status 里边 ，OK？ 嗱，我都收得啦，系咪？点解你哋唔收得啊？哦，双重标准啊！我大啲啊，我出名啲啊，因为我系公众人物啊！我跳你真系啊！ 唔係咁，我覺得咧，即係其實嗱，你頭先講呢個四方又好臭都好，咁嗰、那個即係蒸魚安就臭啦。咁你講呢個名詞討論咧，同你嗰個咧即係動詞咧，其實我都覺得仲有一個分別嘅，呢、這個要澄清翻嘅，或者解説翻嘅。因為你形容一個人臭嘅時候，或者四方嘅時候咧，咁嗰個唔係事實，如果你牽涉到係呢個係 判斷嚟噶嘛， 唔係判斷。呢個係誹謗， 評價 誹謗 係咯，因為你評價， 因為你令到個個人都覺得佢係有咁嘅印象啊嘛，佢係某一種形象嘅，所以唔適合我，或者佢有某種味道嘅，所以唔適合我。喂，其實係影響到眾人對佢形象，而佢嘅損失好大。但係你如果係你都唔屌佢嘅話，都係你自己個人選擇啫。OK， 你又諗埋啲邪嘢啦。我從來我意思係話。我唔闹佢啦。 咁你呢个有咁嘅分别嘅？喂，另外一样嘢， 我嗰个系动词嚟噶。 系、哎，我知道。 虽然谂邪嘢嗰个都系动词，但我个动词唔系嗰个动词嘛。 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有啲朋友咧，即系其实当然系好多朋友都冇听大军阀啦。咁而事实上，即系其实真系好多人冇听大军阀噶嘛。虽然我哋亦都好自满系嘛，即系可能花生台第二、第三即系高收听嘅节目。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你喺网上嘅世界，就系睇标题而唔去深究个内容，或者去即系寻根究底，喂呢个系常态嚟嘅。 嗯， 呢个亦都我哋要承认呢个咁嘅事实，所以其实讲嘢系要小心啲嘅，真系。 唔系你冇办法啊， 即始终阿土你唔系孭住即陶君衡会计师呢个名噶嘛？你仲有呢个香港花生台台长嘅华文文主书负责人啊？ 可以去美国 会计 师会投诉，我亦都去香港会计师公会投诉，我话影响呢个会计师。 系啊，另外就系话，其实 林记你咁中意投诉、你去嗰啲投诉好过啦，呢个影响到我的生涯。 但系另外一样嘢就系、就算唔听大军阀都好，唔系花生台嘅听众都好，喂都知道阿土伯系大左交嚟噶啦。喂，左交有咩名言啊？就系、话要对准政权啊嘛。所谓对准政权，喂，我梗系要屌准政权噶啦，我梗系唔屌啊，即系梁丽国啦。 嗱，呢个你讲嘅啫，我冇讲啊，大佬屌。 系咪先？ 唔系、 喂，梗系要屌准政权啦。喂，即系好简单，即系其实点解而家退联系会即系兵败如山倒，就系因为屌唔准个 focus 啊嘛。而屌唔准个 focus 就系话，你成个运动，你点解要清算呢个学联？其中一样嘢就系话佢哋嗰个升级失败嘛，喂你升级失败，成个雨伞运动，我哋成日话无忘初衷噶，个初衷系乜嘢啊？我哋就要胁迫或者系要即系迫使呢个政府去妥协啊嘛， 六八九下台咯， 而令到我哋有一个真正嘅民选啊嘛，即系真即一个真普选啊嘛。 唔系我嘅即系宏观嘅分析就好简单嚟啫，大家听清楚啦。呢场运动嘅成败已经唔系由一个组织去承担噶嘛？呢场运动嘅成败系在于你点样同阿爷角力啊？系香港民主运动嘅部分 啦。 你点可以将输咗一样嘢赖嗰几条僆仔身上边咧？系咪唔公道啊？ 唔系，同埋有 喂，仲有我知道赢先去马，咁我次次都唔去啦，大佬为咗保住自己嘅权位。 咁啊，对即系真系去升级嗰啲人好唔公平。 喂，咁你唔数翻学联几十年嚟，有好多样嘢成功过喎，大哥。 啊、 反贪污捉国拍成立咗廉政公署啦。 因为如果我出嚟搞社 会，你反对日本篡改历史，日本仔都投鼠忌器啦。 即系如果可以咁样， 你逼到阿爷喺回归嘅时候、要承诺你香港人港人民主治港啦，搭港大学生会同中大学生会，咁系咪成功争取啊？ 而如果即系其实咁大嘅担子，即系你可以咁样清算嘅话。咁系咪话即系我哋搞所有社运系只能够 只可以成功不可以失败，如果唔系人头落地。 系啦，咁边个去做啊？ 阿哥， 咁边个去做？同埋即系喂，有一个问题就系咁样啊嘛。 喂，我点有将所有嘅责任交晒梁丽国身上啊？ 我哋讲好多次。 喂，佢港大学生会嘅问题喺边度啊？一千票弃权，阿哥，全香港而家投咗四间大学里边最多弃权嘅地方啊！你作为港大学生会有冇责任啊？喂，我唔想闹多次嘅，但你要听啊嘛，你逼我再讲一次嘛，我都话我唔再讲咯，系咪？ 咪仲有一样嘢咧，就是、其实我头先我 你面对嘅政权系边个？系共产党啊，系一个庞大嘅对手啊，你有冇幼稚病啊？一镬你就赢到佢，长年累月啦，辛亥革命失败咗几多次啊？阿哥，十三次啊，十二啊， 十二。 屌，共产党打输咗几多场仗先赢到国民党啊？阿哥， 唔系，所以其实我觉得而家咧系令到成个无论学界又好，即系呢个社运界都好，其实系好犬儒啊嘛。所谓犬儒嘅意思就系其实大家系只会清算真系做唔到嘢或者冇成果嘅人。即系喂，其实有个情况我好简单，即系其实或者有个比喻咧，即系我咧非常相似嘅。我唔知土伯你有冇睇过 Skyfall 007啦？有一幕咧就系呢个 James Bond 啦。就俾同一个即系特工 H 绑住咗喺度，咁佢讲个故仔就系话，我细个我即系我同我呢个阿嫲同我买咗个岛翻嚟，买咗个岛翻嚟咧，又好捻多老鼠嘅，咁我种田噶，喂，咁我点样去对付老鼠咧？喂，咁我将啲老鼠咧圈勾住佢，搵啲油桶圈完佢之后咧，佢哋冇嘢食，冇嘢食咁点算啊？咪自己食自己咯，食完自己之后，剩翻两只老鼠。佢阿嫲突然间将呢两只老鼠放咗出嚟，点解呢？因为放咗出嚟之后，佢已经唔再食农作物啦， 就系食老鼠， 净系食老鼠。而点解而家习近平佢处理即系由雨伞运动到而家七十几日处理咁成功，就系、是、因为已经控制到你、那个嗰、那个期望管理啊嘛。佢一直隐隐不发，言不发兵，又但系佢同时间又唔投降、啊，佢系成功咗、啊。而令到你自己内斗、啊，因为佢令到你明白到，即系你做任何抗争、搞任何社运都唔会有成功啊嘛。咁你咪自己咬自己咯。 喂，老实讲，你真系要检讨成个雨伞运动喺成个策略里边，学联犯咗两个错误啫。如果你想技术上嘅问题嚟讲，第一就系、是、当第一晚占领嘅时候， 佢話如果有橡膠子彈嘅話，我哋宣布撤退。嗰陣時有人謠傳有橡膠子彈，佢叫撤退。第二個錯誤就係撤離旺角，因為佢嗰陣時候見到黑社會打。嗱，呢個我覺得係有爭議嘅。你俾人咁樣打法，你撤唔撤離咧？咁樣好啦，勉強第三個就係升級嘅時機係遲咗。应该早升级，不过迟咗升级。 其实 呢个系一个判断问题。 问题就系话，其实成个决定唔系话净系学联或者商学两商学之间嘅决定啊嘛。你系有即系五方嘅会谈噶嘛？喂，你讲到即系之前，你话系即系橡胶子弹嗰镬，甚至乎系即系旺嗰镬，其实你都系攞即系市民嘅生命安全去做赌大势噶。 调翻转头谂啦，佢冇公布过撤出旺角，冇公或者死顶叫人哋，或者有橡胶子弹都去顶。咁点呢？嗱，冇错啦，系咪？好啦，跟住升级嘅时候，真系围到啲政府总部，跟住俾人抬晒啦。咁你最后嘅结果，你咪又系问紧结果？八三一取消咗未啊？未啊嘛。但我话俾你听，今日八三一仲未撤销，个成败都未可以今日定论，仲有几个月嘅时间。不过而家我话俾你听，输捻紧啦，你自己喺度打自己。 唔系，而个客观现实就系你辞职公投咁样，即系其实呢个动作。 冇学联点有雨伞运动啊？佢唔系13000人罢课、嗯，你使乜俾一个 credit 佢啊？我而家先讲埋俾你退晒啦。雨伞运动冲入公民广场去拉40几个钟头，有冇雨伞运动啊？阿哥，讲嘢小弟做唔到啊，我啊 pish 啊，我唔敢闹啊。虽然我只系话佢升级你戆居咋。即係戴曬頭盔、戴嘅盾牌啊！阿之峰哥都認同我啦，呢、這個 point 係咪？你咁佢真係俾人揼啫，大哥。係啊 ，Spooky 信啫嘛。 唔係，其實升級係曾經考慮過10月1日嗰陣時嘅。 即係我哋其中一個，即係最重要嘅人物係咪？屌花生台。 唔係，同埋即係 我都屌咗佢幾次啦，係咪？我而家我唔屌佢啦，屌。 有一樣嘢補充嘅，就係、 留翻阿龍你屌佢啦。 就係、個體制問題啦，你嘅體制問題就係人哋話你太獨裁，就偏偏就係最近即係呢個浸大咧，一間學校話唔參加呢個六四集會，已經令到全體學聯去退出。呢样嘢已经令到你自己自刮嘴巴啦。 唔系佢有几个问题咧，都系面对同一个问题嘅。不过我哋即系第一节时间够，我哋 系差唔多啦吓。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